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光棒耳边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探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您要是从东直门到鼓楼啊，有这么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能够直达，您要是从崇文门到北城根，也有这么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能贯穿，这两条大街的十字路口就是现如今的北新桥，恐怕没有人不知道的。离那儿不远就是北京餐饮一条街鬼街呀，在它北边不远还有全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。其实当您走到这北新桥的时候，也不难发现这地界没什么桥啊，所以这个北新桥是怎么来的，就有了很多神乎其神的传说故事。一个孩子的模样决定了北京城的样子，一口古井里有着光怪陆离的故事，一座每天都能看见的桥有着它由来的传说。800多年的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传奇故事，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这些传奇又了解多少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北京城的传说故事。据说在早先的北新桥十字路口边上，曾经有这么一座精忠庙，精忠庙里供奉的就是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呀。而和其他精忠庙不一样的是，北新桥的这座庙里还有一口井，而这井里还锁着一条龙。当时锁龙的时候啊，锁龙的人就跟龙说了，这里有座桥，你就守在这儿吧，等什么时候这桥旧了，你就能出来了。打这儿起呀，这块地方就被叫成了北新桥。您想想啊，这新桥什么时候才能旧啊，这龙一辈子就甭想出来了。这口井啊也邪乎，您要是站在井边上往下看，根本看不见底儿，一股一股的凉风啊从下往上翻，要是再往里扔块石头，都听不见石头落下去的声音。那这北新桥锁龙的传说它又是打哪儿来的呢？这井里的龙它又是被谁压在井底的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要说起这井底压的这条龙，咱们还得接着昨天高亮赶水的故事讲。当时高亮不是一枪扎破了一只龙女儿变的水篓吗？当时龙婆就带着受伤的女儿逃到了山北的黑龙潭去了，在那儿安家落户。到现在这黑龙潭还有一种能撞石头的奇怪小鱼儿，相传呢这就是龙种，是龙婆的子子孙孙。话说回来了， 高亮自打扎破水篓之后啊，龙宫就急了，带着波浪滔天的大水一直追赶高亮。眼看这高亮啊就快到了西直门了，一高兴回头一看，结果就被龙宫的大水给卷走了。高亮死了，水也下去了，可是龙宫这口气实在是咽不下去呀。可是这和龙宫作对的可是刘伯温，他惹不起呀，就带着龙子和龙子那一肚子的甜水，顺着玉泉山的泉眼就钻到地底下去了。要不这玉泉山的水怎么这么多这么甜呢？龙宫回去以后就琢磨着，刘伯温呐、啊、刘伯温呐、啊、我现在惹不起你这个牛鼻子，可你等着，这北京城你总得有个修完的时候吧，修完了你就得走吧，等你一走，看谁还能压得住我，到了那个时候啊，就该是我老龙王的天下了。就这样，龙宫龙子就在这地底下泉眼里住下来了。一天两天，一个月两个月，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这北京八臂哪吒城终于是修建完成了。刘伯温要回去跟皇上交差了，可临走啊，这刘伯温却突然想起了那个捣乱的孽龙来了，心想啊，这可恶的孽龙当初逃跑了，保不齐我走了他还得回来捣乱。哎，要是姚广孝能在这儿坐镇，那感情好了，可是现在他当和尚去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想到这儿，刘伯温只好去找了一趟姚广孝。这天刘伯温在西南城外的一个庙里找到了姚广孝，说明了他的心思以后啊，还为了能劝姚广孝回去，就对姚广孝说，这八臂哪吒城的图啊，可是咱们两个人画的，我回去交差的时候啊，就说这修北京城也是咱们两个一块儿修的，你还是这个二军师爷呀。听了刘伯温这么说，姚广孝也就答应了。就这样，刘伯温打点行李，带着随从踏踏实实的从北京可就离开了，去见皇上交差去了。那龙宫听说刘伯温走了，回去见皇上交差了，就带着龙子顺着地底下的泉道往北京这边走。这爷儿俩到了北京城地底下，看见一处海眼，往上一撞，哎不行啊，这上边有阵物啊，不但没撞出去，爷儿俩脑袋上还撞出一大疙瘩来。这老龙宫可是恨透了刘伯温了。这么说吧，这龙宫龙子海眼是碰了好几处了，脑袋都撞肿了，也没撞出去。有一天呢，他们爷儿俩走到了北京城的东北边，又看见一个海眼，这龙宫就带着龙子，咱试着啊，再撞一回，别使劲啊。没想到这回一撞还就撞出来了，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北新桥。龙宫龙子撞出了海眼之后，龙宫就变成了一个老头子，龙子就变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他们俩带着水就上来了。那海眼的水还能不厉害吗？一眨眼的功夫，北新桥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全成了大河了，住在那的老百姓是哭天喊地的，都忙着逃命啊。只有这一老一少的龙宫龙子踩在水面上走来走去，透着那么一股子洋洋得意的劲头。刘伯温走了，现在这个恶龙又出来作祟来了，城里的老百姓真是遭了殃了，难道就没人能制服得了他们吗？早先刘伯温安排的姚广孝能把这两条恶龙制服吗？一个孩子的模样决定了北京城的样子，一口古井里有着光怪陆离的故事，一座每天都能看见的桥有着它由来的传说，800多年的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传奇故事，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这些传奇又了解多少？ 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北京城的传说故事。这个时候啊，早就有人和这二军师姚广孝报告了。姚广孝一听，心里说：“成啊，你个刘伯温呐，你还真有两下子。早就料到你一走，这两条恶龙就会出来捣乱。行，让你猜着了。”姚广孝换好了衣服，拿了一柄宝剑，就飞快地奔向了北新桥。等他一到北新桥，用剑一指，三下五除二就把水给制住了。这水是不涨了，紧跟着他腾身上跃，也跳在了水面之上，怒喝一声：“你们两个孽畜，当初让你们跑了，现在你们还敢回来，发水淹了北京城，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二爷的厉害。”龙宫一听这人这么一说呀，心里顿时吃了一惊，心想：这刘伯温不是修完了北京城回去跟皇上交差了吗？他不在呀，怎么又冒出一二爷来呀？甭管这二爷是谁吧，看来呀，他也不是个善茬，他那宝剑一滑，这水就给止住不涨了。看来呀，我们父子俩得提防点他。龙宫想着想着，就对龙子使了个眼色，父子俩各自亮出一把青龙剑来，一句话不说，恶狠狠地朝着姚广孝就刺啊。姚广孝是急忙招架，只见一片冷森森的刀光剑影，这三个人可就打在一块儿了。单凭一个龙宫，姚广孝制服了没问题，如果单是一龙子，对姚广孝来说也是小菜一碟，手到擒来。可是父子爷俩一块儿上阵，这姚广孝可就吃不住了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姚广孝一剑慢似一剑，眼看着就杀不过龙宫龙子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眼前是一片云光一闪，只听见龙宫哎呦一声就躺在了水面上，鲜血呀顺着大腿往下流。这事儿来得太突然太快了，不但姚广孝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连龙子也被吓了一跳。这时候就看姚广孝往对面寻找到底是谁刺了龙宫一剑，就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：“姚军师，赶快把小龙拿了，我乃大宋朝的岳飞是也。”姚广孝一听，这回可好了，有帮手了，于是马上回转身来，就朝着龙子刺了过去，一边跟龙子打，一边还喊呐：“岳元帅请留步啊。”可是岳飞呢，没留下等他，连一个回音都没有，消失了。就在这龙子看着走神不知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姚广孝一剑就刺中了龙子。就这样，龙宫龙子都被姚广孝给锁了起来。这时北新桥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水也都落了下去，而且再也不会涨上来了。姚广孝把龙宫龙子锁起来以后，倒是犯了难了，把这大小两条恶龙放在哪儿好啊？姚广孝想了半天，终于想到了一好办法：你们不是从这北新桥的海眼里钻出来的吗？那我就把龙宫锁在这北新桥的海眼里边。就这样，姚广孝把龙宫锁好了以后，还在海眼上边修建了一个深深的井筒子，拴上了一个不知道有多长的铁链子，这井上边还建了一座三间大殿的庙宇。一切弄完之后了，姚广孝又头疼了，这庙是建好了，可是庙里头供谁呀？这下面可是作恶多端的龙宫啊。琢磨来琢磨去，哎，有了，这龙宫不是多亏了岳元帅的帮忙我才降服的吗？干脆这庙里边就供岳飞吧。这龙宫被锁在海眼里的时候，就问姚广孝：“姚将军呐，难道你要关我一千年一万年不成吗？ 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呀？姚广孝想了想，在这地面之上，我修建了一座桥，什么时候这座桥旧了，那个时候就是你的出头之日了。打这儿起，这个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，叫北新桥。您琢磨琢磨，占了一个新字儿，它怎么可能旧呢？姚广孝这头把龙宫安排好了之后，接着来安排这个龙子。他把龙子锁在了崇文门吊桥下的海眼里边。锁的时候啊，这龙子也问姚广孝：“姚军师啊，难道你要关我一千年一万年吗？”您看透着爷俩问的都一样，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呀？这姚广孝说了：“你就等着吧，你什么时候听见开城门的时候一敲点，你就可以出去了。”这古时候啊，所谓的点就是一种靠打击发出声音的报时工具，比如每天一听见敲点了，就是该关城门了，要不呢是该开城门了。所以打那以后啊，这崇文门开城关城就从来不敲点了，而是改成了敲钟。所以压在这海眼里的龙子啊，甭说是几千年几万年了，这一辈子也听不见敲点了。也就是打那儿开始，北京城的老人都说北京城啊是九门八点一口钟啊。在这之后，这口传说中的井被大伙是越传越邪乎，越传越神。那到底后来有没有人看见这个带着铁链子的井呢？住在当地的老人总是说啊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，总觉得这是传说故事。你们要是早先能看见这口井，站在井边上，你们就都会觉得有点浑身发冷了。这井里深的呀，让你看不见底。这表面上的水呀，虽然清灵，可是你越看呢，就会觉得水的颜色是越来越深。那条铁链子直直的就垂下去了，一股子凉气从下往上冒啊。这些老人都相信那条当年作恶多端的恶龙还被压在这口井里呢，要不然这条铁链子怎么会一直挂在井边上呢？可是也有胆大的根本不信这个传说故事，愣是要亲自尝试一下这里到底是什么。相传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，日本人在北京是坏事做尽呐，简直跟当初这两条恶龙差不多。有一回呢，三个日本兵就到了北新桥附近了，无意当中就发现了这口奇怪的井。为什么说奇怪呢？因为井边上挂了一条铁链子呀。仨人就合计呀，这井里边肯定有好东西，就决定把这链子倒上来看看。就在他们刚要下手的时候，住在旁边的一老大爷跑出来了。哎呀，你们别拉呀，别拉。看到这老头越是阻止他们，他们越觉得这井里肯定有好东西，于是把老头往旁边一推，去一边去，就开始倒这铁链子使劲往上拽呀。就看这铁链子哗啦哗啦一点一点的被拽上来了，井里一阵阵的凉风往上吹着，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倒这链子，这铁链子就是倒不到头。三个人就觉得这东西也太奇怪了，这链子得多长啊？他们都拉了半天了，怎么就拽不上来呢？正当他们决定再继续拽的时候，突然这链子拉不动了，无论三个人怎么用力气，这链子就是纹丝不动。三个人走到井边上，打算看看井里边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。惊人的一幕把这三个人吓得脸色都变了。他们顺着井口往下边一看，这情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。只见原本非常清澈的井水已经变成黄泥汤子了，一股一股的往上泛，咕噜咕噜的，声音大的像海水的声音，顺着井口的方向是越来越大，阴冷的凉风带着一股子海腥味儿。看见三个人不动了，也不拽了，老大爷哭丧着脸走过来了， 叫你们别转，这井里头有邪。三个人互相看了看，觉得这里头肯定有什么东西，要不然就是中国人搞的什么幺蛾子在这吓唬我们呢。定了定神，三个人接着拽铁链子继续往上拉呀，哗啦哗啦，这铁链子又被拉了一阵子，井里的声音是越来越大了。这三个人琢磨呀，过去看看吧，就看他们仨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走到井边上往下一瞅，当时就把手里的铁链子扔在地上了。这回井里的颜色呀，已经不再是黄泥汤子了，就看颜色越变越深，逐渐变成了鲜血的颜色。这鲜红的井水就好像在井里被煮开了一样，站在旁边总觉得好像有东西要把他们拽下去似的。这三个人一看这样，头皮都发麻了，丢下链子跑了。自打这儿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动这口井了。现如今的北新桥，别说是这口井了，恐怕连那个镇在上面的岳飞庙都已经没有踪影了。据说当时这口井的位置就在早先北新桥大华商场的下边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口井的传说也就渐渐的被人淡忘了。直到后来因为要修地铁，大华商场被拆除，这个古井的消息又一次回到了大家的耳朵里。当时地铁五号线雍和宫站建站的时候，无意当中挖出了一口古井，这口井的位置和北新桥离得这么近，它会不会是那口压着龙宫的井呢？当时这口刚刚挖出的水井就在施工基坑的东南角，挖出的青砖中间还有一道棱，确实与普通的砖有点不一样，而且这井也没有干，井下的水像泉水一样往外冒着。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专家或者研究人员得到确切的信息，说这口井就是当初压龙宫的井。也许它仅仅是个传说故事，现如今城市变迁这么快，很多北京古老的建筑都在一天天的消失，就让这样的传说故事给大家留下一些美好的怀念吧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，只要您感兴趣的、有意思的，尽在话说天下。每晚阿龙在这等着您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 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彩花